欢迎收听快速街头，我是维刚， 我是希姐。 关于快速街头这个节目呢，是因为我们之前看了一本书叫做英雄旅程作家之路，那我们从两个月前开始呢，就针对这个议题开始做一些讨论。那过去两个月我们总共做了11集， 对，其中有一集是外出专访，然后5集是时事的讨论，2集呢是关于维刚和希姐的大小事，还有3集是杂谈，那内容可能就是日本之旅啊、忍者龟还有直销。 那像是维刚、希姐的大小事，像是有写钢笔字，还有我们之前一起去香港、澳门旅游的一些经验。写钢笔字这就很有趣味啦，我们可以谈到自我的修行啦，然后参加北笔会的算是粉丝团吧。 对，他讨论区， 讨论区的一个经验，那去日本玩的经验啊，去韩国玩的经验，去欧洲玩的经验，都试着把它跟英雄旅程去做结合。那另外像时事的部分，我们有讨论 陈伟霆， 对，陈伟霆的袭胸事件嘛，九把刀劈腿，然后还有像个人投资股票，买了东洋的股票生技股，就他发生了掏空的事情，我们也就顺势拿来讨论。那另外还有像忍者龟，比如说我跟我哥在家里面玩忍者龟的游戏，然后你有去看忍者龟的电影，你就把它拿来讨论，讨论忍者龟中的反派啊，忍者龟四个角色的个性啊，还有师父啊，师父扮演的这个重要性，角色的重要性，还有外出访谈， 范江群青先生， 他是在桃园的新屋这个地方有一个范江公厅。对，那像这个几集呢，就是我们过去两个月做的这个节目内容。那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个节目呢？原因是因为我们本业是设备工程师，那在公司都是接触机器，那很少能够跟其他人互动的机会，利用做这个节目。其实做这个节目还有一个导师啦，是瑞，他就教我们硬体技术嘛，软体，然后制作的方式，谈话的内容主题，还有时间的拿捏，整理资料的方法，算是我们的导师啦，也是英雄旅程之中那个寄出邀请函给我们的人吧。我们就听了瑞的建议之后就来做这个节目。那因为公司很无聊嘛，很少能够跟人家接触，所以我是觉得做这个节目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整理一些资料，然后和我们两个沟通也是一种沟通嘛， 对， 增加彼此沟通的机会。然后也有一次外出访谈的经验啊，那访谈就可以跟人互动，我觉得跟人互动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增加社交的经验，或许未来还会增加多一点的外出访谈， 也多看看了这个世界。 那你还有什么样的初衷吗？ 我的初衷大概就是想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能够跟外面有些联系，然后我自己是希望说这个录很多集，然后就有点像是自己的一个小成就，也许没有什么人听，但是自己会有一种成就感， 成就感， 然后能够把这个当做一个像是自己的名片这样子。 名片，这个名片这个概念我们也是有讨论一下，我们觉得做这个节目呢有自我成长的效果，然后在做这个节目我们要整理资料嘛，我们要看一些文献啊，看上网查一些时事啊，然后也要整理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讲法，汇整之后再把它阐述出来分享给听众，某种程度上听众就透过了这个节目可以认识我们，像是希姐有出国玩的经验，有写钢笔的字的习惯，那就透过这个方式听这个节目可以认识我们两个，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名片。我们一开始的目标是录100集，那希望说这个目标可以继续往下达成，那大概就是我们这两个月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为什么在这一集要讨论这个呢？ 因为我们打算要将这第一季啊先做一个结束。 这一季的切割的时间点呢就是2015年的农历过年作为一个切割点， 那以这个时间点往前推两个多月，我们总共做了11集，也当作是练习嘛。 嗯， 那 加这一集就12集。 哎，加这一集就12集了。嗯，所以当作是一个小小的验收吧。那来看看我们过去都做了什么样的节目啊，然后有什么样的心得，所以跟大家在这一集中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嗯，那我告诉你，打算第二季第一集什么时候推出？ 第二季我们预计大概会在三月中后会制作出来， 大约三月中。 对，那到时候可能会比较有系统性、一致性和完整性，不会像过去11集我们还在尝试阶段，很多东西都是这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或这个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再去做联想，比较没有系统性，只有随机性。过去我们两个月做的都比较随机性的，那可能之后就会比较有系统性的去重新规划一下我们的节目安排。诶，像现在我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我们要切割我们一集中的休息时间，所以说像第一段呢大概是7分钟，那我们就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那接着我们就会聊第二段，那就请观众可以有一个缓冲的时间去听第二段跟第三段。哎，这也是其实这也是导师教我们的嘛，瑞导师教我们、然后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也有提供我们这样的建议。对，那我们大家就稍作休息一下。那第二段承接第一段的话题是我们过去两个月做了什么，那因为做了些什么嘛，总是会有一些心得感想。 我想问说，刚刚第一段的时候我刚好提到说第二季之后希望能够把我们节目做得比较有系统性。 嗯， 那我记得当初要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刚你有跟我提过说你想要随性的用就是我们自己像是闲谈的方式来做这个节目。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有一个这样的转变，想要让节目变得有系统性呢？ 像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是第12集。 嗯， 对，那算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也不算是一个太多的一个转变，因为它本身呢我们还是在闲聊嘛，就像此时此刻你问了我这个问题，也不是 有系统的闲聊， 有系统的就是稍微在闲聊之中增加一点脉络。 嗯， 其实我们之前聊的话题也都只是定大纲之后就开始聊了，比如说 陈伟霆， 比如说陈伟霆，我们也只是先阅读了陈伟霆的事件的基本资料和他过去的一些背景，那还有一些他的盟友支持他的一些论点，我们就开始聊啦。 欸， 聊的过程之中我们就会衍生嘛，衍生出了哆啦 A 梦这部电影啊。欸，哆啦 A 梦这部电影也不是在我们 re 稿的时候就先设定好了，也是大概就是有一个方向就下去跑嘛。所以说我们过完农历年之后的新的一季展开的时候，所增加的系统性，我个人是定位成主题要比较明确。 嗯， 像我们过去11集有外出访谈啦，有时事啦，有关于维冈细节的大小事啊，还有一些杂谈，其实每一集可能都会让观众产生一种混乱感， 就是不知道今天要听的是什么。 对，大家看一个大标题但是没有一个核心价值。 嗯， 其实时至今日啊，我还是不太知道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嗯， 大部分都是我们两个在先扯淡嘛， 想到什么就想什么。 对啊，这个礼拜有什么新的感受，就提出来。那或许这样子是稍显乱了点，我个人想要修正的一个系统性方向性是 针对三个方向。像我们有两集是关于维冈西节的大小事，就是有日本旅游的经验谈，你谈到了你跟你的几个大学时期的好朋友出去玩的经验，这就是跟你有关的。那我也会补充一些我的旅游经验，那这可以让观众认识我们嘛，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种类型的节目专门是让观众来认识我们的。因为你刚有提到嘛，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名片，那我们就专门有一个特定的节目名称，就是关于维冈西节的大小事。当然之后名称可能在修正，但是内容是跟这个相仿的，那就可以让观众认识我们，这是一种类型。那第二种类型呢，可能就是时事，比如说最近有复兴航空的坠机的这个悲惨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可以针对这个时事去做探讨，也或许说有些政治的事情啊，有一些社会事件啊，那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去探讨，那我们也针对这个方向去制定一种类型的节目来探讨。那当然还是要跟英雄旅程有关，对，所以我们的核心价值呢还是英雄旅程。对，那第三种就是外出访谈。 你这样一讲，我突然了解我们的核心价值在哪了。我们应该说我们的目标族群就是想要了解，透过别人来了解自己的英雄旅程要怎么走的人。 透过别人，透过 一些过去的英雄的经验， 就是透过一些故事。 所以我们的在 podcast 的那个分类应该要属于自我成长， 自我成长类。其实做这个节目呢，确实是为了让我们两个能够自我成长。 当然，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了。也当然是希望说，我们透过英雄旅程这个十二个公式，然后去找一些可以激励人心的，让人觉得感同身受的，觉得有趣的那个方面去着手。所以本质上的这个区块是不变的，所以系统性和一致性是指更有规划去区分这三种类型的节目，而不会让观众每一次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都好像在吃健达出奇蛋一样。这次的玩具是什么？这次的什么？ 我就是你可能在标题和那个简介的地方就已经先大概让观众了解到这集会谈是哪一类型的。 对，比如说 他不想听就可以标题。 对，可能关于维冈西节的大小事，标题可能就类似这样的名称。 就想说，这两个那么无聊，干嘛听他们两个故事啊？然后就这集就不听。 对，你去日本玩，你在炫耀什么？我不想听。我跳过这一集。 可以 嘛？这基本上也是一种内部市场的区隔。对，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内部市场的区隔来了解说，原来大家都不想要听维冈西节关于他们的大小事。 那这应该之后就不会有 了。那可能第三季或第四季的时候，它就消失了，它就会做第二次、第三次的转型，变革。对，大概是这样。像我们这一 集，还有一个类型是外出访谈吗？ 我觉得这个外出访谈就很有趣啊。我们这次去访问那个范将群卿先生，因为他就给我们很大的人生启发。那我相信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也可以给其他朋友们很多人生的启发。那透过外出访谈其实也就是达到我们原本的初衷，就是我们长期都在公司都是跟设备机器讲话沟通，很少跟人互动，但是透过外出访谈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真切切的跟真真实实的那个人互动，得到他的经验感想。那这就是外出访谈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走出户外，然后跟人群认识交朋友。那第二个阶段呢，就到这边稍作休息一下。那关于转型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主轴嘛，除了转型之外有新年特别节目的意思。转型， 人的转型我可以举几个明星的例子 好，明星的例子， 舒淇咯，他本来是三级片的嘛， 哎，他很早的时候就拍三级片， 对，他现在算是国际巨星嘛。 舒淇还有演《玩命快递》嘛，他是国际大片哦。那他也参与像侯孝贤的电影，还有演啊，也是能够踏到国际市场上的。 嗯，还有徐若瑄。 徐若瑄，你是说他早期拍的那个《天使星》？ 对。 那他后来转型成到日本发展嘛？ 变偶像歌手了。 偶像歌手，然后又回台湾发展，之玉女的形象都慢慢的建立起来。 哇，以前三级片的形象完全不见了。 大家现在听到徐若瑄 Vivian， 哎，他还有跟伍佰一起唱歌， 对， 唱伍佰的歌，那也是转型成功啊。那还有刘文正， 比较古老的歌手。 刘文正本来是艺人， 很红的歌手。 嗯， 大妈那一代的。 对，他后来就是跑去做， 好像到美国去做房仲了。 房仲也是很赚钱的，所以他可能发现他在做房仲的时候得到的成就感比他当歌星的时候更高更多，所以他就转型了嘛。像我们的节目常常聊电影啊，像钢铁人， 对， 钢铁人一开始他是迫于无奈的在山洞里做了一个铁盔甲，做了铁盔甲出来之后，用了他那个方舟反应炉改装他自己的钢铁人的套装，就变成后面好几代的钢铁人的元件都不一样，防御型的啦，还有公事包型的啦，各种型的钢铁人。 钢铁人比较像是进化，那我们节目是进化还是转型？你觉得？ 说起来的话好像是进化哦，因为我们本质没变嘛。 对对对， 我们并不是从脱星变成玉女嘛。 对对对 我们是从铁盔甲变成钛合金盔甲，可能是进化皮卡丘变成雷丘， 像周星驰的那个功夫电影一样。 周星驰的功夫电影里面有一个羽化的过程， 他那个比较像转型，因为他本来很弱， 对，本来是一个手无寸铁，然后没有功夫没有能力被他欺负的小伙子，后来练了功夫羽化成蝴蝶，成为了一个功夫大师， 所以那个算转型。 转型， 那我们不晓得是转型和进化呢， 那可能就要到了下一季新的节目出来之后才能够知道我们未来的状态是什么。其实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应该还是有很多很多要改进的地方啦。像我个人是觉得，像我们这一集特别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来做，刻意的，非常刻意的分割成三个段落来做，或许未来会比较自然的做成三个段落，不刻意的去切割。我们这一集是很刻意的切割，那在过去我们是一口气聊到结束。有观众反映说这样子太累了，人的那个听觉一次就最多就是五分钟，那我们噼啪一直讲观众会很累。那像瑞，我们的导师瑞，他在我们做节目的过程之中有建议说可以增加工商服务时间，那我们后来也慢慢调整，我觉得都是算是一些缺点的转型。 我自己录完这几集的感想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内容实用性不够高， 实用性不够高， 就有点像是那种古代那种清谈，你知道吗？ 古代的清谈像是就是无所事事， 就我今天可能听完了，但是好像想一想对我生活也没什么帮助。 这个可能要追根究底到Podcast 播客的本质，我们可能在这方面还没有很深的体悟。像我时常问我们的导师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 Podcast 跟广播有什么不同，那当然他有回答很多很专业的答案，我也知道这些答案都是很正确，但是我自己还要花点时间去体悟。他有说广播有时效性嘛，那 Podcast 就是比较个人的自媒体小众，关于小众，我们的小众市场听众那个族群我们可能还没找到。对，那还有一些实用性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些小众来说我们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实用性的东西。 说到这个实用性，我会想在第二季我自己的部分我会想要加强外出访谈的那个内容，因为外出访谈我们访谈的对象通常都可能是一些有一些小成就或大成就的人。那我们可以从他本身的故事来看这个人过去的经验，然后看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一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有实用性， 就有实用性。因为像我们这一次 这十一集中唯一一集也是后半段的一集是访问范江群清先生嘛。那他因为他是在社会上很有成就的人，他又是古董收集者，那他的人生历练也很丰富，加上他年纪比我们长很多，思想也比较成熟，处事风格也比较圆融，讲话也比较中气十足。像那一集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他一个人的声音可以盖过我们两个，气势上就不同。 其实那一集我后来重听的时候，我觉得关于他是如何成功的部分没有琢磨太多。那比如说今天我们要重录的话，第二季我可能就会说一些他过去的成功的故事，从贫穷的小孩到现在很有钱的样子， 这中间过程之中更细腻的一些故事的 对跟观众一些做一些分享， 就也这也是算是加强我们外出访谈的一些技巧和能力。像是我们之前做的节目呢，大部分谈的主题是电影，那我觉得有些部分都比较深，像什么什么柯文哲跟郭台铭之间的斗争啦、或者是陈慧婷啊、九把刀劈腿啊，感觉上其实都比较是那个不要说限制级啊，都比较是辅导级的。我觉得那个观众分群上，如果是一个14岁以下的小朋友要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他可能只对忍者龟那集有兴趣。 对， 忍者龟，我玩忍者龟，我也喜欢打忍者龟电动玩具，所以他可能会有共鸣，会有兴趣。但是他可能对郭台铭和柯文哲的事情，他就意兴阑珊。那他可能对陈维霆袭胸的事件，他可能听完之后可能会有模仿的效果，也不是很健康。所以这方面的议题，我觉得是可以略微调整。我会希望把听众的年龄层拉广一点，不是说拉低，是拉广，就是老少咸宜。那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他可以去听他可爱有趣有活力热情的那一面。那对于年纪比较长的听众呢，就是可以去听人生的历练的分享的那一部分，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个范江先生的生命故事那部分去可以多琢磨一点。但是那个辅导级以上的甚至限制级的就可以稍微减少一点，这是我觉得我们的缺点和大致上可以调整的部分。那因为接着就是过年嘛，那就祝各位听众新年快乐， 祝各位观众新年洋洋得意。 那也希望过完年之后，三月中之后，听众们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啦。那就在这边跟大家告别一阵子，好，谢谢大家， 谢谢。